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8点整准时来到 Fresh Radio 为大家打造的挑战新歌声。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帅。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鱼。现在已经有好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非常的感谢幸福时刻我有淡雅关注了主播，以及刚刚还有东东唱的好都关注了我们哈。如果您是传统听广播，现在刚刚把调频调到了 FM98.2， 会很好奇说这什么地方，我怎么不知道，哎，我只是可以听到你们。是要为大家全新介绍一下哈，这是北京青年广播一档既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全新的融媒体视频平台，音频播出的。所以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欢迎大家拿起你的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找到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了。 嗯，是，大家现在呢打开唱吧哈，也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如果您正在开车，想要看一看今天的主持人或者说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是的， 老九同样呢，哎，你今天穿着马甲，我也认识你啊，就是82年的拉菲嘛。 哎，但是 老朋友，对 对，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受到了10000点的暴击，老九说周准呢， 因为前两天都是周准的节目哈，今天是杨帅来，杨帅比周准年轻20多岁呢，不能让周准听到，你在开玩笑了。然后今天也是小鲜肉的搭档啊，今天也希望继续我们两个给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直播间当中只有我们两个，同时呢在直播间之外还有爱听音乐的大家，也希望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是的， 今天呢还是要进入先声夺人，跟大家介绍好听的跨界新歌。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刚刚在我们这个片花之前，静云也说了，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跨界。哎，我知道最近跨界还蛮火的，不仅说唱歌，还有像我知道静云前几天 我还跨了个界，哎呦， 跨界，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没有啦，我们台的这个不止余生的系列活动的第三场龙凤呈祥主持人跨界戏曲秀。所以呢我真的是客串了一个，在戏曲秀里面客串了一个非戏曲的节目， 一个歌手，对不对？ 我去唱了个天涯歌女，哎呀， 就曾经在节目里给大家演唱过的那首， 有小秀一段段，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节目里练练胆还蛮好的啊。大家想来电台唱歌的话，挑战新歌声的舞台也随时都给你留着啊。今天表演区也是在空着，不过今天的好音乐还是不间断。提到跨界这一点，其实经常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跨界歌王、跨界喜剧王， 是 还有跨界冰雪秀， 对， 等等等等的。如果真的非要让你在这三档节目当中选一个，你要跨界干什么？ 歌王啊，我肯定是冲着歌王去的，对不对？ 你确定你唱的能听？真的，我私下里跟杨帅去 K 过一次歌，我差点想摔麦走人。 所以说明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设备很好，我在这唱的歌我觉得都还能听得下去，对不对？ 哎，今天可以再试试看，好像大家会给你走一波666。 是的， 何日君再来，老朋友以及范范梅乐，还有天意小生都来到了直播间当中，欢迎大家。梁守问说今天有嘉宾吗？今天没有嘉宾，但是我们两个就是永远的嘉宾，大家想听什么你可以随便点歌。 是的， 妖娆女人也问了说你们唱吗？杨帅刚刚放一话已经放出去了， 想唱就唱，随时啊，等你们 Q 我。是，今天他是跨界的，就等着大家来 Q 了，来超难的来点。但提到这个跨界哈，其实我们通常想要了解到的就是这个演员他会跨界去做歌手， 对，很多 歌手跨界去做演员， 是 包括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很大热的电视剧叫做《楚乔传》，它的主题曲其实就选了他的女主角和一个当红的给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女歌手，就是张碧晨还有赵丽颖两个人一起合唱的。 赵丽颖，哎，这个搭配还蛮新颖的。 对，所以现在呢大家我们都经常说哈，就是翻来覆去因果轮回这种搭配，好像总有一个冥冥之中在无限循环的感觉。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姚晨他是参加了跨界歌王的节目，而且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 对啊， 并且在这个跨界歌王上他是连唱了许飞的两首作品，父亲写的散文诗还有 我 愿是 急流。对，然后呢之后这个许飞和 这个是谁了呢？姚晨最近有点健忘，对不对？ 哎，你是最近健忘吗？ 我是一直都健忘。后面呢，又有一首原创的作品是由他们俩来演唱的，就是由这个父亲写的散文诗的原班人马许飞，还有这个老搭档董玉芳。制作人曲世聪一起来合作创作了这首歌曲，叫做《一些规律》。这首歌也是邀请到了姚晨和他一起来合唱。 是的，这是姚晨和许飞两个人一起合唱的《一些规律》。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都有哪些规律呢？ 都有个暴脾气，比如深爱的人都没种福气，比如最圆满的时候总有经典比例。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比如太爱自己容易造成悲剧，比如笨拙的人往往有奇迹，以为你是女人，其实你是狐狸。我还是发现了一些规律，只是自己都懒得搭理。爱又爱的那么的小气，恨又恨的那么无力，反正最后都是靠回忆接一些小花絮，写一首主题曲。 哪些规律呢，杨帅？ 嗯，包括了街头巷尾的闲话呀，还有患得患失的情感。 这就太泛泛了。其实就像姚晨刚刚一出来的时候唱的第一句哈，比如说你舍不得用的东西很快就过期，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我也不是说舍不得用，就是觉得哎，好的东西 省着点用， 就应该在特殊的节点去用。但是呢，人生往往就没有那么多特殊的节点， 不知不觉就 偶尔有一天你说啊，我居然还有这个东西，赶快拿出来看看，然后发现已经过期了。好多的，特别是一些朋友送的补品啊，基本上都是成罐成罐的往外扔，就觉得说好像用不到的样子。 是， 所以像这首歌当中提到的很多规律哈，虽然歌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些规律，但是能够感觉到这就是人生的感悟写进了歌里。 我们刚刚也讲了说这个姚晨在跨界歌王里也演唱过这首歌，像那首不是也演唱过那首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其实那首歌就比较单一一点，说的是亲情，而这首歌我觉得就比较多元，有讲一些比如生活上的事情，情感上的事情，还有当然也有自己的欲望的一些关系，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这么多元，讲了很多规律，也让我们觉得是一个人生感悟的总结和体现了。 是的，您刚刚听到的就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跨界新歌，是来自许飞和姚晨，哎，两个看似不搭嘎但其实冥冥之中还有一点点缘分的人一起合唱的这一首 是 一些规律。要点名表扬一下迟到大王郑振理哈，虽然今天迟到了我们的直播，但是他关注了还有分享了这一次的直播，今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击关注和分享，每天下午18点都和我们相约在 FM982 的挑战新歌声。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跨界新歌还有第二首也是一个还蛮混搭的一个组合啊。 对，因为这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哈，大家都知道大鹏之前导演过煎饼侠，现在呢他的第二部作品缝纫机乐队也是横空出世了。 是的， 同样他也找了老朋友赵英俊来跨操刀制作这部主题曲，它的名字叫做塑料袋儿，塑料袋儿和缝纫机乐队感觉就总是 不搭 对，一堆不搭嘎的人在做有关于梦想的事情，先来听听看。 现在我还不想化作尘埃，因为我的不想找座位。 信我是乔丹，热狗曹操梵高，面对困难的我们打得不必紧张，最多不过身上又多了几处小伤，黑夜降临我们更无需沮丧，几个小时后阳光会将它扫荡。 你们不要妄想将我掩埋。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看似草台班子的缝纫机乐队的成员吧。有导演大鹏，还有喜剧王乔杉，以及李红旗，还有屈俊熙，还有电影的音乐总监，也就是这首歌的曲作者赵英俊，以及中国有嘻哈的选手小青龙跨界演绎。 这个喜剧出身的大鹏，但是他拍的两部电影我觉得都和梦想有关，比如《煎饼侠》讲的是想成为超人的 超级英雄， 对，这样一个梦想，而在这部缝纫机乐队当中同样讲的是梦想，讲述了大鹏在他的家乡小镇吉安，几个背景各异的小人物为了追寻共同的音乐梦想，组建了一支不同寻常的摇滚乐队。 是的，几个人也是在追梦的路上携手前行哈。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追梦的歌曲。 是， 我觉得大鹏特别了不起的是这一次他在他的小镇，也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吉安，然后竖起了整个就是一个吉他造型的一个大的雕塑在里面，整个也算是为电影搭建场景，不过结束了之后也可以当做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留在自己的家乡，算是功成名就之后回到家乡当中对当时质疑过他的人的一个回应。 我看到这个之后我也觉得对，就是回到家乡之后有一种说啊，我来为家乡做贡献，因为毕竟也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对不 对？ 对 啊，就是说哎没事儿，我们去吉安旅个游吧，哎，这就当初拍煎饼侠的 电影的取景地，对不对？ 这次还是蛮 fashion 的，加入了一些 freestyle 的感觉，有中国小嘻哈的这个中国有嘻哈的选手 小青 龙来跨界演绎。 嗯， 可以感觉到其实赵英俊是一个很有巧思的音乐人， 是， 我觉得他有很大的一顿程度是被他的名儿给毁了，因为你听到这赵英俊这个词你就会觉得说你是出来搞笑的吗？ 除了名字是不是发型有一点 但他其实对于音乐真的没有在搞笑，他是一个很 认真 的音乐人， 对， 包括像他很多的作品其实都跟音乐有关系，比如说像之前大家有听到过的万万没想到啊，是他做的， 是， 还有大王叫我来巡山等等， 贾乃亮的， 对， 是 贾乃亮，还有甜心的，你仔细去听你会发现他真的抱了很多巧思在音乐当中， 是， 还有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缝纫机乐队电影的主题曲塑料袋，这就是推荐给大家的跨界新歌第二首。最近还有哪些新歌给你留下了好听的印象，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呢？也可以继续在活力九八二的直播平台上和我们互动起来。 接下来呢，会有很多唱吧红人来演绎很多刚出的新歌，进入今天的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欢迎回来，这里是挑战新歌声的魔音秀，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帅。 大家下午好，我是静瑜。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一个环节了，因为可以行使我们投票的权利， 一二三四五我们上山打老虎 你好尬呀 我们来投票了，对， 是挑战新歌声嘛，也希望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对抗哈，看看大家比拼一下到底最喜欢谁呢。今天准备了三首哈，来自我们音乐爱好者的作品， 对的， 都是我们唱吧红人的一些作品，所以我们也可以先听听看你更喜欢哪一首。其实第一首歌曲呢，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而且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因为金志文做出来了之后被很多网友做了很多恶搞的版本， 是，这首歌很洗脑，非常洗脑。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唱吧的网友 YB 兜兜他演唱的《远走高飞》。 Hello， 前奏好像很长， 我一路看过 眷恋，黄昏中的堡垒，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如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机会，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设计的关系，所以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一个蒙眼唱将。 对， 来自我们唱吧的红人 YB 兜兜这首《远走高飞》，你喜欢吗？当然呢，刚刚已经有艾伦用实际行动表示了，他已经连接了差不多有60多个宠爱你啊。 嗯， 还有他说好听好听，以及别人在问我们说，哎，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日常安利时间。 哎，日常安利了，套路时间哈。 对， 大家呢，哇，已经有50人祝我们冲热门，有看到666吗？ 谢谢，谢谢大家。 是的，如果您现在正打开收音机在收听 FM 982的话，您会听到的是一档全新的音乐节目，因为这里是不放 CD 和不放这些已经成名了的歌手的，我们是要给广大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平台。 是的， 在挑战新歌声，你可以听到一些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现场做 live， 同时也会像今天这样听到很多的歌唱的红人用视频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歌声。刚刚的这一首《远走高飞》就是唱吧红人兜兜翻唱金志文的一首作品。 对，这首歌发行于今年的4月份啊，是金志文新专辑的算是开篇之作了，曲风非常的明快跳跃。我们可以听到在这首歌的原唱这个金志文的版本里，金志文是用一种全新的演唱的方式来演唱了，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啊。 对，而且网上还有很多的翻唱的版本哈，还有把它做成鬼畜版的。 我觉得这首歌的这个当红程度不亚于一人饮酒醉 一人我饮酒醉， 对，把他家人成双对。 今天因为刚刚有人点名要喊麦对吗？ 满足了你的愿望 是。然后呢，这一首《远 走高飞啊，其实大家就可以看那个鬼畜的版本，我觉得做的非常的有意思。 是， 包括有人去问金志文说，哎，有人把你的歌玩坏了，你会生气吗？然后呢，金志文说， 不会吧， 完全不啊，因为我觉得说正是说明了我这首歌可塑性强，所以大家才能玩的这么开心。 对， 看看人家这素质，人家这境界。 嗯， 是老九呢点来了哈哈，他应该是对你刚刚那段非常失败的喊麦报以了无情的嘲笑。 没事儿，待会儿还有很认真的歌，我也会很认真的唱的。 是，如果大家喜欢刚刚兜兜带来的这首《远走高飞》，对，扣一波一，让我们来看看他兜兜兜兜的支持者哈。 嗯， 接下来呢是老朋友，我们也有分享过他，就是安东尼。 嗯， 他这次带来了一首歌曲叫做《小永远》。 这首歌呢是何洁演唱的，依旧是在他的减法企划概念下推出的一首歌曲，由孙燕姿的御用编曲人新加坡音乐人 Ken C 担任编曲，来听一听。 我们来听听看，这是我们的唱吧红人安东尼带来的《小永远》，翻唱自何洁的作品。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 捕捉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卷走日光，带不走美好，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是我们爱的小永远，幸福瞬间你偷偷把你贴在我耳边，说你是真的，真的喜欢我。 如果现在呢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这首男女对唱歌曲翻唱自最近何洁的新歌，叫做《小永远》。我是刚刚有跟杨帅沟通一下哈，你会觉得说，哎，这个男嘉宾有点像谁？ 像张艺兴。 女的呢？ 女的像陈子涵， 有没有一点？大家有没有觉得像？如果大家比较同意杨帅的看法的话，哈，也可以扣一波杨帅过来。 哎，这个 这个很难打出去。 这个我觉得很棒。 是，然后当年在问说，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我们正在跟大家分享唱吧的红人的 MV 作品。最近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魔音手的主题是最近哪些新歌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通过他们俩刚刚的演唱，这首《小永远》确实给我留下了印象。我觉得回去 好甜呐、啊， 好好听。 可不可以合理的猜想他们俩可能是情侣，对不对？ 哎呀，反正这么好的默契，我觉得除了情侣也没谁了。 是啊， 他要说兄妹的话，我就祝愿他们俩失散多年。 对，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那种就是热恋当中小女生的这种甜蜜幸福啊，在这首小永远当中都有呈现，然后两个人来唱，我觉得又有不同的味道了。 嗯，是的，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首小永远的话呢，可以扣一波二，我们来看看一号选手。今天真的很难选，你要问我，我觉得评不出来高低，我觉得两个我都很喜欢。 是，那待会儿三号选手出来是不是又更难选呢？ 那要看看他表现如何咯。 嗯， 不过看起来是一个酷酷的女生哦，她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骗自己》。 这首歌我提前听了一下，哇，简直是洗脑歌曲，是一首 rap 歌曲，对， 来感受一下《骗自己》。 想跟你看一场西班牙的爱情电影，我在骗自己，我在骗自己，我在骗自己 ，Every day and night， 没任何原因，下雨天晴，一直都会坚定。Yeah， 我在骗自己，我在骗自己，我在骗自己 ，Every day and night， 没任何原因，下雨天晴，一直都会坚定。Yeah。他们总是问我和你是什么关系，我说我从来没见过你，我想我又在骗自己，遇到过他的无理取闹，见过他的恋爱祷告，阿姨也说善待自己，不要想着天昏地老，青春很宝贵，我却很疲惫，我知道一首节奏也能唱出十种韵味，听新闻说你还有无数想要去的派对，我只好点了点头，笑着我说我无所谓，无所谓，我只想说无所谓，心痛我也就无所谓，错过我你也无所谓，大不了你再换一位，笑自己太过愚昧，三千里慢慢体会，我就是骗自己，无限的骗自己，唯一真实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孤独挣脱若你莫名，我就喜欢你，记得你对我说过春风十里不如看，留在骗自己，我在骗自己，我在骗自己 Every day and night， 没任何原因，下雨天晴，一直都会坚定。 Yeah， 我在骗自己，我在骗自己，我在骗自己 ，Every day and night， 没任何原因，下雨天晴，一直都会坚定。Yeah， 骗自己，骗来骗去都是自我安慰，李大宝犯了错却没有一点点的防备。2002年的第一场雪特别的昂贵，当狼的手心里还残留你身上的香味，我也会漂配，我也会粘贴复制它。最讨厌那些骗自己的打着护士，如果可以，我想删除所有坏的故事，就像在掩耳盗铃，我就是这么的固执。傻傻的学习，好好学习，都是骗自己的。学下本领的每天早起，还是骗自己的。说明天中午爱吃十分，也是骗自己的。这以后的人生要快乐，又是骗自己吧。我就是骗自己，无限的骗自己。唯一真实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不想再骗自己，把它写进规则里。从头到尾一如既往，还是骗自己。 一首骗自己，其实我听的原唱的版本里是有男女合唱的，因为中间有一段是 rap 的部分嘛。而在这首歌里，这个女生就是我们的唱吧红人于晴，就是直接两个就把两个人的角色都给演唱了。觉得 你不说我真的听不出来这会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因为它唱的无缝衔接，完全感觉什么、 啊、 呼哧带喘啊在骗自己的那种感觉。哎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内心的天平真的有点小摇晃了，一二三我到底投哪个好呢？大家来帮帮我吧，看看我到底要把一二三哪一位选手请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现场来给大家做 live 呢、如果你喜欢一号远走高飞兜兜的演绎可以扣一波一，二号安东尼的小永远的话扣一波二、然后就是三号于晴的这一首骗自己了。那问你一个得罪人的问题吧，你想请谁？ 我想请他们三个来 PK 一下。 那口气也是很大嘛，我们来期待一下哈。哎，说不定某一天你在看活力酒吧看挑战新歌声的时候真的有看这奇迹性的一幕，所以要活久见嘛。 是， 活得最更久，永远总是会看到。 就是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他们来了呢？ 怎么能这么说我们节目呢？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唱吧 MV 哈，然后也希望可以给大家最近的新歌库里面添一点料。 是， 当然今天我们分享的跨界新歌呢，还是要跟大家最后再来分享一首跨界新歌有故事的歌曲，来进入今天的有 故事 的 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首有故事的歌曲来自 Mr. 满满江先生。 这首歌你不说他有故事我都不信，因为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很有故事、 这个歌名真的很尬，你知道对于音乐 DJ 来讲我们很讨厌这样的名字，因为 CD 刻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把他的歌名写下来，但是他的歌名一行 太长了。对，这首歌 介绍歌名， 这首歌叫当我们聊到未来的时候未来就过去了， 因为这它像一句歌词可是它真的就是歌名哈。 对， 因为满江重新进入歌迷的视野也已经不过又才是一年多以前，通过一档综艺节目大家就感慨到说，哎，之前可能对于满江的印象就还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唱着那种 可能是九妹那种类型的， 对 不 对 但是这样的变化是怎么样达到一个脱胎效果的脱胎换骨的这样一种感觉， 是 当然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绝对是多年的时间打磨的结果。 对， 包括像满江在大家的视野当中消失也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他写了很多区别于以往的作品，可能最后一炮打红的只有那一首 Mr. Man、对 Mr. Man、 但是其实回来之后感觉有一种文青的那种感觉了啊。 是因为他积淀了很多首歌曲，但最后因为风格等多重元素的考虑，他最后要在一张专辑当中集中呈现一个风格或者说比较统一风格的感觉， 是 他只收了其中的10首， 那就是精华当中的精华。 对，但之后的一些巡演当中他唱了很多没有收录进去的歌曲，就包括这一首大家现在听到的当我们聊到未来的时候未来就过去了。 我还以为你会忘了。 我盯着他看，虽然他很长。 现在就是我里哭着笑着等着，什么都拥有笑。 刚刚也讲了这首歌呢满江做了全新的尝试，他不只呢是用这种钟爱的 bass， 而且还尝试了近年来很火的这个合成器。在这首叫做未来的歌里，你用心听我觉得肯定就能听到满江用心呈现的影子。 这应该也算是满江的一个跨界的尝试了，在今天送给大家的跨界新歌当中哈，记得要把这一首虽然名字很长但很好听的歌曲加到自己的收听播放列表当中。 有些梦老了走不 依然闪烁着光亮， 舍不得把它拉下来，因为它名字很长，而且这个时长也特别的足之足量，这首歌足足有5分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吧，这首有故事的歌的名字叫做当我们聊到未来的时候，未来就过去了，当我们在听一首好歌的时候，这一次节目的时间也过去了， 结束了。 当然明天18点挑战新歌声依然是和大家不见不散，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 今晚有戏， 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明天见喽， 拜拜。 走出你的世界，忘掉所谓的命运，未来是新的自由，崭新的。当我们围坐一起谈笑风生，聊到未来的时候，未来就月见星河，长路漫漫，孤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无离你流程不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归人为师生死无关，善恶俗世真假界，金箍当头，欲说还休。